叮咚，高田剧场发糖啦！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嘉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暗格里的秘密》，作者耳东兔子，我是丁蟹，欢迎订阅哦。第一集，年少时的爱像风，看不见却感受得到。 这是谁啊？ 哎，同学同学，说你呢，到这儿来干嘛呀？这是男生宿舍，女孩子不能进的。哎，说你呢。 我知道阿姨，我是大一的新生，我就进去找个人。 那也不行，不能违反校规啊。 你就给我两分钟。哎， 你这孩子怎么这样？不行不行不行，你再这样我要报教务处了。 求你了阿姨。 不行，说了不行就不行，走走走走走。 周思月，周思月，我来找你了。 上不上班？ 就是啊。 行行行 行，上课了，我来接了。 哎，你的水别忘打了。 周思月，周思月，周思月。 2007年9月，炽日炎炎，清华新生入学，整座城市像个密不透风的搪瓷罐子，热浪难抵。清华门外，沿途可见茂密盛装的香樟树，树叶稠密，棵棵挺立，像是一排严防死守的警卫兵，个个魁梧威猛。丁宪拎着行李箱，在南寝楼下站了半小时。他个子不高，扎着高马尾，淡眉小嘴，有着一双充满灵气的瞳孔。有谁说过，除了那双眼睛，他的五官都很平淡，不出众倒也还算顺眼。过了一小时，他还没有离去的意思。大二计算机系的曹文俊下楼买水，瞧见这一幕觉得新奇，顺手一拍发到了寝室的 QQ 群里。 哎，各位各位，今日奇观啊，南寝楼下惊现旺夫石。 群里一帮技术宅，除了关注游戏、代码、程序、实验数据，其他一概不理会。这张照片并没有在群里激起波澜，曹文俊只当是分享一件好玩的事儿，也没往心上放。拍完就把手机揣回兜里，自顾自进小卖部买水去了。等他买好水，站在小卖部门口喝的时候，手机疯狂地响起来。他不紧不慢地掏出来一看，嘴里的水就这么直愣愣地喷了两步远。群里有人回复了，不是别人，是老大周思月，就是那个前阵子刚输了一场高校联赛心情爆差的周思月啊。 他人在哪儿啊？ 曹文俊忙拧上瓶盖，把水加胳膊里，快速回道、 那啥，就在我们寝室楼下，老大，你要来看吗？ 究竟是什么女人能让周思月秒从待了一个暑假的实验室里出来？群里瞬间就脑补了一部千里追夫的偶像剧，顺便还嘱咐曹文俊： 哎，老曹，快请小嫂子进屋坐坐呀。哎，老曹老曹，帮我把内裤收一下，顺便帮老大的挂出去，谢谢。 哎，老曹，你去拍个小嫂子的正脸过来看看。 曹文俊还真的拍到了，在丁宪毫无防备的时候，他风驰电掣地冲过去，对着他的脸按下快门，然后又以百米赛跑之速跑开。小姑娘一脸懵，等反应过来的时候，曹文俊已经举着手机飞速逃离现场，还跟丁宪挥挥手，一步三回头地上了楼。气儿还没喘匀，就把收获的战利品发给其他两位室友。在那个还没有美颜的年代，丁宪那张照片别提有多丑了。他两眼惊恐得像条死鱼一样，连平日里可爱的小虎牙都显得不那么可爱，不过皮肤倒是不错。 唉，老大的眼光真是一言难尽哦。 就是啊，可惜了那么一张帅气的脸喽。 后来据同组的室友小张同学描述， 我跟老大当时啊正在实验室安装不久后要参加高校联赛的机器人，结果老大听完群里的消息，直接把机器人的腿给捏断了。 机 气得小张同学把那位周少爷前前后后里里外外上上下下给诅咒了个遍，然后向曹文俊打听。 哎，那女的到底是什么人啊？ 高中同学呗，听说魏老大复读了一年考上了清华，而且啊还报了计算机。 那这女的够牛的， 为爱考清华，想想都伟大呀。 林信， 周四月，见到你很开心。给你打电话不接，发消息不回，我还以为你不会出来见我了呢。我来是想跟你说个事儿。 你说。 我喜欢你。你喜欢过我吗？ 丁贤，我现在没有要谈恋爱的打算。时候不早了，你赶紧回去。以后好好上课，不要再来找我了。 我们约好一起考清华的，现在我做到了。我只想知道，你到底有没有喜欢过我？ 喜没喜欢，很重要吗？丁贤，大家都有各自的生活了。 那又怎么样？周思月，你知道我的秘密吗？ 时候不早了，我先走了。 啊！怎么会这样啊？哇，这女孩也太勇敢了吧！ 老大这是拒绝她了？ 这厢被拒的丁宪有点懵，鼓着张脸盘腿坐在寝室的床上托腮思考。他的食指指尖一下下规律地敲打着脸颊，头顶的风扇呼啦啦转着，热风吹不散，连四周的空气都在跟他较劲儿。 周思月到底喜不喜欢我呢？ 丁宪忽然想起高三一堂语文课上老师问过的一句话。 在你们眼里什么是长大呀？ 有人反应极快，抢着回答。 早上起来湿了裤子。不是尿床啊，不是尿床。 抢答的是班里最调皮的男生，平时上课就爱接老师的话，尤其是女老师。紧接着，原本鸦雀无声的教室里迸发出哄堂大笑，就连丁宪身旁的人都忍俊不禁。女老师年轻啊，脸皮薄，被气走了。后半堂课改成了自习，身为语文课代表的丁宪伏在课桌上，侧着脑袋看了看旁边奋笔疾书的侧影。周思月正低头写数学卷子，飞快地演算着。他握笔的手指修长，骨节清晰分明，依稀可以看见青色的血管，低垂的眉眼一如既往的冷淡，微提的嘴角表明他明显是听见了刚才的话。 周思月。 嗯。 少年心不在焉地应了句，笔没停，眼皮也没抬，笔下哗啦啦列了一堆公式，一排排数字跟列好队似的直接从他笔尖蹦出。丁宪瞅着那张写满草稿的白纸，望着那一个个几乎不用犹豫的答案，满心唏嘘，又自我安慰， 真是太牛了。别激动别激动，他是全国心算冠军。 周思月，所以你那天是尿床了吗？ 丁宪下巴搭在桌上，好奇地问。 那天哪天啊？ 周思月好半天才反应过来是哪天，他还敢提那天。 三天不打你就上房揭瓦是不是？下次再乱闯我房间我…… 伴随着少年有些烦躁的声音，丁宪脑门毫不留情地被他用圆珠笔弹了下。丁宪揉揉脑袋，继续趴在桌板上涂涂抠抠，下意识地把原本镌刻在课桌上的名字划出了深深的凹槽，一边刮一边还不忘挑衅。 我就床。 嗯，不怕死你就试试。 少年撂下笔，突然转头看他，头发在金灿灿的夕阳下金光熠熠，脖梗线条流畅地沿到校服领子，冒着尖的喉结微微滚了滚。 丁宪正然看过去，那眼神吊儿郎当，充满戏谑，但他总觉得那时候周思月的眼神是喜欢他的。想到这儿，他略感遗憾地舔舔干涩的嘴唇，床下敷着面膜的室友已经瞧了他半小时了，忍不住问道， 哎，我今天听大二一学长说有个小姑娘为爱考清华， 是你吧？挺厉害啊你啊， 交际圈挺广啊姑娘，这么快就认识大二的学长了。 丁宪回过神，想说过奖过奖，可转念一想， 过奖什么呢？人家又没答应我。哎， 丁宪坐在床上，有些尴尬的挠挠眉，闲着无聊，面膜室友拉着他说起了恋爱经。 哎，别慌呀，一次不行咱就两次，两次不行就三次，三次不行就四次，我就不信了，你这朵鲜花还能插不上那坨牛粪。 在这种帅哥少有、青蛙满地走的理工科学校，面膜室友觉得丁宪那位学长应该只是普通的戴着眼镜的工科男，配丁宪这朵清新雅俗的小荷花真是绰绰有余了。丁宪低头抠手指嘀咕， 他可不是牛粪。 耳尖的室友听到后一副了然于胸的模样说道， 知道知道，你的学长最帅了好吧。 哎呀，带相思的女人是没有审美的，就连你暗恋的对象抠鼻屎，你都觉得他仙风道骨的，像刚从画上飘下来的，对不对？ 说完他瞟了丁宪一眼，丁宪已经平心静气地在床上练起了瑜伽，整个人倒扣到墙上，双臂撑着床，白色的棉 T 恤衣摆顺着滑到腰背脊，露出深凹的脊柱线及两个不深不浅的腰窝。面膜室友倒吸一口气， 小燕儿看不出来啊，挺有料啊你。没道理啊，就你这往他身前一站，衣服一撩，那不是分分钟的事儿吗？ 脱过了，没用。 丁宪闭着眼，淡定地说。事情发展如此迅速，是面膜室友没有预料到的。 虽说丁宪这胸不算大，但该有的地方也都有啊，应该不至于这么遭人嫌弃啊。现在还有这种这么难找的禁欲系啊？ 室友张口结舌，脑子一下子没转过弯来。 哎，等等，你白天在男寝楼下脱衣服了？ 当然不是今天。 丁宪翻了个白眼儿。那是在高三的时候，丁宪外婆病重，丁父出差半年，乡下大姐来电告知外婆需要请护工照顾，每月出1000的护理费，加上乡下还有三个姐弟，每人每月出200就行。那阵子丁家已经是捉襟见肘，丁父刚调岗不到两年，工资还在基本水平，丁母那会儿刚下岗在家待业，还得还房子的月供，加上家里还有个小魔王弟弟买这买那，对于丁母来说这200俨然是雪上加霜。于是两夫妻一商量，决定让丁宪母亲回家照顾一段时间，然后丁宪母亲第二天就把丁宪托付给了周家照顾，自己带着儿子回乡下去了，这一走就是半年。丁宪在周家过了高三第一个学期，回乡下过寒假的前一晚，两人在房间里写作业。其实啊，是丁宪在周思月房间里写卷子，而周少爷就半靠着床头摆着一个潇洒不羁的姿势，一条长腿伸直，一条长腿曲着，玩着手里的小霸王。一月的北京已经是冰天雪地，寒风凛凛，窗外仿佛盖着一层薄薄的羊毛毯子。丁宪哪有心思写卷子呀，心思全在身后盖着羊毛毯的周思月身上。写了半天，卷子还停留在第二题。约莫过去了半个小时，周少爷玩累了，丢下游戏机，揉着脖子过来拎他卷子检查，然后就看见一张比外头的雪还要干净的模拟卷。破天荒的，周少爷没有发脾气，只是冷冷地问了句， 还考不考清华了？ 哼，不考。 话说到一半，周思月弯下腰扣住他的后脑勺往身前一带，嘴巴上温温软软的东西附上来。 本集已播讲完毕，多多转发评论哦，下一集再见啦。